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58集。 唐晚秋可不是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，仅这次讲经堂开始前，他就独自一人在外游历多年，早听说过白姬那些烂事儿。这老鬼一族精通御兽之术，又倚仗他们养的几条大泥鳅，在西太行一带几乎是半个土皇帝，老不正经娶了数不清的漂亮女修，生了十多个子女。有道是贵精不贵多，白姬十多个儿女中无一成才，不是意外陨落，就是修为不行，寿元耗尽，没有一个活过他们这天降神龟一般的老妇。这些年来没见他给谁出过头。 这会儿哭孙子倒跟真事儿似的，难不成他眼珠子都指望不上，还要指望眼眶子？ 唐晚秋气不打一处来，正待呛声，岛主却摆了摆手，止住了他继续搓火。只听那岛主温文有礼地开口道： 门人年少，出言武状，公主大人大量，不要同小辈计较。我看眼下还是寻找令孙要紧。这一次讲经堂上所有人的名字都记载在册，令孙确实并未入住讲经堂，或是他一时好奇，或又觉得岛上教授的功法不入眼，自行离去也未可能。但他既然来过，必定有人见过。若白公主有令孙画像，我可派弟子帮白公主在岛上问问。 颜征明听了有些叹服岛主的度量，他这掌门人当的半路出家，为人处事上经常办出一些不妥的事来，每每事后才想起后悔。他一边把着程前的手腕，一边分神听着，顺口对程前道： 要是有人在我们后山水潭里弄一条长虫兴风作浪，我肯定不跟他们讲道理，打出去了事，更别说还要帮他们找人了。 程前好像丝毫没有听出颜征明话里的反省和不赞同，顺着他的话音便道： 该打。 颜征明瞪了他一眼，他们平时聚拢真元锻炼经脉，多少都能懂一点脉象。他摸出程前方才除了皮肉上，竟还有不明原因的内伤，气得在他背后狠狠地掴了一巴掌。 还不调息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 良心呢？我统共就说了俩字儿。 然而未及反驳，一股暖流已经透过颜征明放在他后背上的手掌传了过来，直通入四肢百骸，温和地转了一圈。程前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，但他少年心性，不肯承认被大师兄一直照顾的感觉愈贴得很，只嘀咕道： 多事。 话是这样说，他终于松开了一路握着双刃的手，专心地收敛心神，默念起清净经。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何况是岛主这个级别的笑脸人？别管白姬是真心为了孙子还是别有用心，听了他这番话总不好表现得太过，气焰不由自主地矮了几分，颇不情愿地客气道： 是，也请岛主恕罪，老朽子女俱已陨落，只剩下这么个资质不佳的孙子，实在是……哎。 岛主带着他特有的愁苦笑容摇摇头，大度地说道： 人之常情，且将令孙画像请出来，让弟子们多打听打听，白公主也不妨带人暂且在岛上住下， 岛上正要考教不才弟子们的技艺， 白公主若肯拨冗指点一二，那便是他们享之不尽的福气了。 别说白姬堂堂西行公主，就算她是一头逆毛驴，此时也让岛主三言两语给顺过来了。白姬低下头，眼珠在下面急转了几下，因为不由自主地被岛主带走了话茬， 他心里不免有些焦急。白公主万金之躯，千里迢迢赶到东海，可不是为了他那连名字都要想上一会儿的孙子。程前闭着眼调息，却从头到尾听到了。他有种抓住一切蛛丝马迹往坏处想的本事，此时心里却已经转过了好几个弯儿。 肯定没有这样容易了结，否则为什么岛上刚一乱起来，岛主就要派人送我们离开？岛主到底知道什么？那鬼鬼祟祟的周寒正又是什么人呢？蒙面的都是姓周的人吗？岛主方才为什么不寻个由头宰了那周寒正？还有，为什么唐晚秋警告我们在外面不得提起扶摇牌？雪清为什么要…… 程前一想起雪清，心里就一阵翻江倒海。助他调息的严征明马上感觉到，见他忽然面如金纸，冷汗浸过两鬓，唯恐他内伤有古怪，顿时再难以板着面孔，忙将程前一揽。 小千，怎么了？ 程前心里难受得厉害，可直觉此地并不是说他们门派中事的好时机，硬生生地将话独自咽了回去，只是边忍边低声道： 回去再告诉你。 这时白姬在岛主的催促下没了办法，只好一手指天，在他指尖中飞起了一团浅淡的白烟，而后一个真人等身的青年虚影出现在半空中。那青年面孔模糊不清，飘在空中，一会儿大眼睛一会儿小眼睛，总之不大像一个人。可见这白姬只怕已经记不清他那宝贝孙子的模样了。白姬脸色有些难堪。 这便是我那列孙，诸位有曾经见过他的，万望告知。 岛主看了唐晚秋一眼，唐晚秋打量了那青年一番，神色凝重地摇摇头。 好，明日将白小道友的影像请到擂台边，弟子们也好，讲经堂的诸位散修道友也好，看见了自然有分说。今天天色已晚，先让客人们去休息吧。 眼看西行宫夜席成了一枚声势浩大的哑炮，众弟子们也纷纷要收起兵刃。孰料就在这时，异变再生，只见一个人影突然闯了出来，径直向白姬扑了过去，被白姬这大能的真元扫飞了出去，后背撞在了一棵大树上。那人没有穿青龙岛弟子的白色长袍，约莫是个散修，修为也不怎么高，这一下撞掉了他半条小命。他手脚并用，一步一血印地向白姬爬过去，口中叫道： 公主救命，本公主我认得小公子。 此言一出，众人都吃了一惊，毕竟从白姬给的画像来看，亲妈来了都不见得认得出，别说个不相干的人。白姬也不过拿孙子失踪当个由头，听了这话一时间也是震惊不已，当即收起威压，指使亲随将那散修扶了起来，自己也上前两步，故作惊喜的一把抓住那散修的臂膀。 你说什么？你见过严礼？ 那散修众目睽睽之下，竟不顾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痛哭道： 白兄已经晕了，下一个想必就轮到我了。 岛主眉间的褶皱更深了些，微微上前： 你叫什么名字？也是在讲经堂中进修的道友吗？且不忙说，我先叫人给你疗伤。 他这番话音没落，那散修脸上便要吓得魂飞魄散一般，连滚带爬地跑到了白姬身后，口中不住道： 公主救命，公主救命啊！ 这态度简直是将岛主当成了洪水猛兽。 白姬虽不明所以，但隐约感觉到了什么，便就坡下驴。 怎么回事？你说。 那散修两股战战，几乎不能直立，哆哆嗦嗦的一直将自己躲在了一圈西行宫弟子中间，这才颤声道： 我们查到了，这岛上有人炼魂修鬼，准向我们这些没根没底的散修下手。半修偷偷和我说过，他要彻底追查此事，再上报岛主。结果，他被那鬼修的噬魂灯吸进去了。 没有绝顶的修为与举世罕见的毅力，普通魂魄能在炼化中坚持多久？而一旦被炼化，便是永世不得超生，三魂七魄都成为别人的傀儡，连转世都没有，只能等着灰飞烟灭。白姬听到这里，终于被唤起了一丝浅淡的血脉之情，忍不住呆了呆。在众人的一片惊呼中，唐晚秋已经率先喝问： 你说那鬼修是谁？ 他这一嗓子石破天惊，那散修一声惊叫，竟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整个人险些成了一颗倒栽葱，连连蹭地，口中乱七八糟。 别杀我，岛主，别杀我，本公主救我。 这句话里蕴含的意思实在是太多了，唐晚秋再棒槌也听明白了，扫帚眉当即一竖： 你说岛主就是那个摄人魂魄的鬼修，简直一派胡言。 然而除了他以外，没人敢这样理直气壮。众弟子还没什么，那些个在青龙岛外围的散修们一窝蜂的都炸了。 是啊，鬼修可不就是鬼气森森的吗？你看岛主形容枯槁愁眉苦脸的模样，还真有些 怪不得常年闭关呢。 哎，你们想起来了吗？先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横渡东海的路上不就遇到了一个大鬼修吗？ 哎，对对对，我记得。鬼修就算在魔道里也是异常酷吏罕见的，千八百年不见得遇上一个，怎么那么巧就在先是的路上碰上一个？既然出现在附近，那大鬼修还指不定是岛上哪位大能的同道中人，甚至是某位大能的化身也说不准呢。 你们这种废物算什么？就算岛主要炼魂，轮得上你们这些修为低微之人吗？抓我去岂不更好？ 此言一出，人群中的议论声顿时低了下去。唐晚秋是有道理的，以青龙岛主之能，抓个把元神修士不在话下，实在没有必要用一帮修为低微到恨不能没入气门的散修。唐晚秋不会说话，但不代表脑子不清楚，当即再接再厉： 那小子，你敢不敢报上名来？你姓甚名谁？有什么证据说岛上有修鬼道的？讲经堂十日一次，中途道友们私下也交流不少，难道凭空少一个人会没人知道？你是谁派来污蔑岛主的？说！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